周迷出门之前，不知道北城今日有雪。 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去给一个画家当模特，到时候画作放出去，人人都会知道，那个裸模是你孟少宗的。 抱歉了，孟总，不是有意偷听私事，我有事先走一步，你慢聊。 后半夜的雪天，车难打，打车软件等了许久，附近没车，无人接单。外头风雪漫天，周迷的大衣不御寒，风口站了片刻，禁不住双腿打摆子。 去哪里？我送你一程。 谭先生，商量一下，你送我一程，我按专车的价格转账给你。 这是你们年轻人时下流行的要微信的方式？ 现金结算可以吗？ 周小姐既然缺钱，这车费留着自己用吧。 单纯的作弄，或是纯粹的羞辱，他们的界限或许没有那样分明。 那就谢谢谭先生了。 我还没自我介绍，是不是？谭燕西。 如果不是一双眼睛的形状尚且是偏于多情的那一类，他这外表可以说过分优越，以至于失了人气。声音也好听，音调沉，音色却轻，让人既觉得远又觉得近。 你叫周迷？ 谭燕西发现周迷真的很少笑，客气的笑是有的，真心的少，既明艳又清冷，矛盾的特质在他身上却统一，仿佛本该如此。夜里盛开的花不屑叫人来赏。 你不是还欠我顿饭？ 那等你有空联系我。 哪一回不是我联系你？ 那你为我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。 那我一定尽力。 周迷也不再出声，决心做个且顾当下的糊涂人。人生哪有几个这样的夜晚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别较真儿啊。 去我那儿吧。 这是你常住的地方吗？ 这儿清静，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过来。 别的人来过这里吗？ 没有。你看，我说了你又不信，可我有什么好骗你的呢？ 我信啊。 你刚才在看什么？ 我在看花什么时候会开。 等花开了，我再叫你过来。 谭燕西可真是一个挑不出错的人，可能错就错在他太完美。游戏人间也带着诚意而来。 进来。 我能开灯吗？需要我先洗澡吗？ 你这提议很好，但我还真没考虑过。不如这样，你先过来，我慢慢思考。 谭燕西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会被他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的。 你说一生能碰见一个谭燕西这样的男人概率多大？ 你可别说你爱上他了，我会气死的。 爱可不是这么廉价的东西。 那你图什么？ 你去迪士尼乐园玩是什么心情？会不会忘掉现实中那些屁事？ 什么都好，你别认真。一旦你发现你对他有那么点认真的意思了，你就必须得跟他分开。我要是知道你爱上了这么个男人，我绑也要把你绑离北城。 好， 来，喝酒吧，祝我们肉身腐烂，灵魂自由。 我知道花车巡游，烟火燃尽之后就是现实。可是那又怎样？ 谁没有晦暗沉重的现实？可又是谁规定，人的一生不能有一天活在童话？ 明明，即便我真要跟你散，也会当面跟你说清楚，不至于用这么一种折辱你的方式。 谭公子以前总是主动喊结束的那个吧？那我的生日愿望就是，我们之间能不能由我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？ 我给你叫停的权限，但是秘密，你得知道，我还能答应你另外一件事。往后我不会再有其他人了。 周迷下意识没去深想这话，他愿在这一刻做一个糊涂的人，将其当作情话来听又有何妨？他原本就是天生好情人。 爷爷约莫就这一年半载了，我走之后难保你堂姐不再起异心，有祝家为你保驾护航，多大的浪头也不至于翻了去。别的我不干涉，趁我这眼睛还睁着，这主我替你做。谭三，那么多大风大浪你都熬过来了，小事上你别犯糊涂。 谭妍希，我们就到这儿吧。 我是准备告诉你这事儿，我跟祝思南早已达成协议，婚姻只是一个名头，他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互不干涉。 你答应过我，给我主动叫停的权限。 咪咪，今天这话就到这儿，后头该怎样怎样，我就当你没说过。你自己去挑个喜欢的地方，我们搬去一起住。 谭妍希，我不值得名正言顺的圆满吗？你要叫我背叛自己的名字，看着自己爱的男人跟另外的女人结婚吗？ 咪咪，在我这儿，婚姻不过就是个名头，何必非要把自己往里套？而除了这，其他的我什么都能给你。 没有原则的爱，和谄媚有什么差别？谭妍希，你明明最讨厌别人向你谄媚。 确实，我以为什么都给得了你，但你说你爱我，我拿不出同等的东西，这一点我必须尊重你。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祝你往后找到你的圆满。 花车到站，焰火燃尽，他的游乐园打烊了。 好久不见，过来出差，没想到这么巧。 我得先回房间，还有事。 咪咪，我们重新开始。 我不愿意。我们都听过刻舟求剑的故事，没有船停在原来的岸上。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 似是心口处漏缺了一块，过了许久，终于将这碎片找了回来。然而，时移世易，碎片仍然是那一块，但缺口的形状被搓磨得有了变化，那碎片大体依然能填得回去，可也不再那么契合。 你说让我不要再找你，这事儿我反正没答应你，也算不得我破坏承诺。明明，我爱你。 明开夜河原著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，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即将上线，敬请期待。